是越冷越高，年轻的心中什么事都难不倒，拿出豪气努力做到好。你在人群之中寻找，你在黑夜来临祷告，就像孤儿找不到依靠。就让世界多一颗心， 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这是90年代活跃在台湾土地上的一支摇滚乐团，在第一届全国热门音乐大赛当中脱颖而出。这一届的热音赛除了是东方快车的启蒙点之外，也同时造就了很多歌坛的后起之秀，比如说像张雨生、邰正宵等等。再来听到林慧萍《忆》。 火车站的候车室，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，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，游目张望，似乎在期待什么。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，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，深夜11点回到桃园，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，等待着的姿势，不安的眼神，端正的打扮，好像在等待着某一位约好的人。起先他没有特别留意他，可是时间一久，尤其是没有旅客的时候，妇人就格外显得孤寂。有一天，他终于下定决心在候车室等待那妇人离去， 一直到深夜落雨，一直到凌晨一点，妇人才站起来，走到候车室的黑板前，用粉笔写着：“水，等你没等到，我先走了。”音流。那时他才知道，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。后来，车站的老人告诉他，妇人已经在候车室坐了二十几年了。有人说他疯了，有人说曾看见他打开皮箱，箱里装的是少女时代的衣服。大部分的人都说，在二十几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因和他的水约好在车站会面，要私奔到某个不知名的地方，可是叫水的那个男人却缺席了。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，不再看到鹰的影子，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，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。第二天清晨，鹰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， 歌其实很特别，四分钟的歌只有两分半的独白。这段独白来自音乐人黄舒骏。从独白内容来听呢，就知道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有关于等待的故事。平时的语言把一位妇人对爱情的那一份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，意这首歌的意境非常有味道，那样的往事和歌声会久久地盘绕在耳边。我记得有个朋友跟我说过，他说在夜里听这样的歌曲是会泪流满面的。再来听柯以敏《想你想疯了》。 这个城市那么吵，不能赶走我寂寥，冷冷的被窝睡不好，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，裹着你的黑外套，渴望着你的拥抱，任你的气味把我绕，只要恍恍惚惚到天亮，你可知道

首来自李玟的《真情人》。李玟的魔鬼好身材，十年如一日。他深知营养均衡是拥有健康和美丽的最大因素。他说：“其实我不太会挑东西吃，只要好吃的东西，我都会想尝试看看。不过遇到需要上镜头的时候 ，Coco 会特别注重饮食的控制。他会选择只吃低糖低油的食物，还会多吃一些香蕉。不只可以有饱足感，还能够帮助肠胃蠕动，起到瘦身塑形的作用。”拥有完美腰部曲线的李玟，归功于每天坚持做仰卧起坐。这虽然是一件很苦的差事啊，但是 Coco 也曾经创下了一天练习200下仰卧起坐的记录。所以正在减肥的你，你要记得加油哦。 不想停下来，那就往前走。你看我嘴上多少个梦，不想说太多，那就不用说。你看我实现多少个承诺，没错。想飞坚持不再停留，没理由不让我自在遨游。全世界有一个最快到达的梦，那就是用一身汗水不断追求，穿梭在每一个丛林或是路口。没有什么迷路的时候，你眼前有一个最快到达的梦，那就是每一个都别让我醉过，不然你只有一路跟着我。往前走，你看我嘴上多少个梦，不想说太多，那就不用说。你看我实现多少个承诺，没错。想飞要坚持不再停留，没理由不让我自在遨游。全世界有一个最快到达的梦，那就是用一生追求，穿梭在每一个丛林或是路口。没有什么迷路的时候，你眼前有一个最快到达的梦，那就是每一个都别让我醉过，不然你只有一路跟着丛林或是路口。没有什么迷路的时候，你眼前有一个最快到达的梦，那就是每一个都别让我醉过，不然你只有一路跟着我。 哒哒哒哒哒啦，一路跟着我，到达我的梦。哎呀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耶耶耶耶。 创作型的歌手谢霆锋对吉他是非常的喜爱，歌迷们也经常会在舞台上看到他边弹吉他边演唱的场景。谢霆锋刚出道的时候呢，就被称作是歌坛小天王，几乎所有香港歌手都向他邀歌，其中包括著名歌坛的常青树蔡琴。后来霆锋又拍摄了很多的电影，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，凭借《半支烟》提名台湾金马奖最年轻的影帝，后来又因为《特警新人类》被媒体赞誉为19岁的动作天王。刚听到的是他的一首《最快到达的梦》，再来一首林小培《She Knows》。 黑暗里谁冷眼的张望，继续或放弃？

她的丈夫就辞职在家里陪伴她，为了能够使她快乐起来，两个人就一起四处旅行。她的丈夫一直默默承受着将要失去爱人的痛苦，苦心人天不负，旅行回来回到医院慢慢治疗之后，她的病情居然有了起色，最终痊愈，而且回到了公司。因为他们的故事而创作了这首歌，而且是拍成了 MV。再来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林忆莲，为你我受冷风吹。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。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谁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？